通过提高又返回来带动普及的扩大。 嗯，好的。因为呢这个第一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第二时段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请这个王处包括赵老师以及魏同学一起来讲讲这个校园足球接下来将会如何去开展，尤其是八一学校在这一次拿到了初中高中组的冠军，那么究竟八一学校是什么样的一个校园足球的一个体系，我们一起来到时候一起来听一下。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这是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这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西部沿山小到中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会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气温有所回落，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结乱，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校园足球。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市教委体委一处的处长王军王处，北京八一学校的教练赵鑫，还有来自于北京八一学校的运动员这个魏谭希林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校园足球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刚才在第一时段王处详细介绍了一下就北京整个的现在校园足球的一个规划的发展跟思路。其实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是看到了一个北京的校园足球未来的一个希望，因为终于可以回到就是像我小时候那种啊，肆无忌惮的这个就可以踢起来，几个小伙伴甚至2-3个人我们就可以踢起来，这种的一个状态啊。不会像是现在你看着满大街都是小眼镜，然后天天想着上数学课外班，除了数学课外班之外，应该有一部分时间是交给体育运动的、体育活动的，这是很重要的。那回到这儿我们再说，其实我们也一方面我们想踢，另外一方面我们想让孩子们踢好，能够让他踢出成绩，踢出来成为一个优秀的足球人才。那这一点上我也想问一下来自于八一学校的赵老师。赵老师，这个我特别好奇的是，咱八一学校的这个足球队的队员们是原来是通过大部分是通过或者说所有的都是通过特长生选拔的吗？还是说有普通学生进来以后，我因为喜欢足球我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之中来？ 咱们现在八一学校的这种模式是什么样的呢？是各个小学每个年级都有队，到4年级、5年级、6年级时候就会比较系统的参加训练了，而1、2、3年级的时候呢是培养他普通的学生的一些兴趣班，然后在这个兴趣班的这些同学当中选出好的一点的苗子，然后最后一步一步再参加正规的一些训练。 哦，就这样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先培养。 对， 是咱们八一学校派驻到各个小学？ 不是，就是我们自己有我们的小学部。 哦，通过自己 小部。然后小部，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校好的一些的队员 苗子慕名而来， 对，也会上我们这儿来。 哦，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一个相对来说能够让这个优中选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但是平时其他的这些同学们在进行校园足球的训练的时候能够参与进来吗？ 因为在现在学校嘛，校园足球，足球要进校园嘛，现在是每个体育课上都要有足球课，而且呢会有班级的联赛，这样就是想让所有的同学都参与进来，让一些不喜欢足球的也慢慢变成喜欢足球，然后呢这样呢在足球课当中呢再加入一些足球那种游戏的项目在里头，这样能使孩子们的积极性更高。 其实您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其实跟刚才王处说的是非常像的，就是孩子们要对足球要感兴趣，首先从感兴趣你才能到慢慢的了解。 对， 你要不感兴趣你 强硬的让他去背这些足球知识，什么叫角球，什么叫越位，什么叫这个相应的一些技术动作，他是背不下来的，而且他会觉得特别痛苦，那就跟我们的初衷就是背道而驰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们的同学们在课上的表现如何？我想问一下这个魏谭西林，因为你的同学里边肯定有跟你一样是校队的，也有不是校队的，那他们怎么看足球？他们踢平时也踢比赛吗？ 他们平常比如说在中午休息或者中午吃完饭的时候，也会到操场，就是三五成群组成一个队，然后和别的班喜欢踢球的那个同学，他们也是几个人组成一个队，然后他们就会有小比赛。然后平常没有小比赛的同学，有时候在边上也会自己玩球，就是两三个人传球或者抢圈。 哦，那你作为其中，你会当教练还是上去跟他们一起踢？ 我会进去跟他们一起踢。 哦，那不有点欺负人吗？ 也不会，就是我也会，就比如说一起踢比赛的时候，会把球都传给他们，不会一个人去就是过他们。 哦，不会这个单打独斗。这基本上你这边对就俩人，一个你一守门员，对方是二十个人，是这么个踢吗？ 有时候是这样，因为这样的时候都是对方觉得就我可能 不公平， 很强，对 啊，好，挺有意思的啊。但是能够踢到一起去就很重要了。但是还有一点，我特别好奇，你们班女生踢球吗？ 我们班女生相对于我们年级别的班来说还是挺多的。他们也是就是特别喜欢上来和我们一起玩，然后有的就喜欢站在边上给加油，或者来看我们来踢。 这一点上其实说真的啊，就我打心眼里说，就是校园足球进行这么多年，真正的成绩如何我们还可能需要时间去检验。比如说未来国安或者是职业队能有多少咱们校园北京校园足球出来的孩子们，这可能需要时间的检验。但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小时候可是没有姑娘跟我们一起踢球的。但是这些年我们去到这个校园里面去看啊，任何一所就是区以上的示范校，就是女生都主动参与到这样的足球运动中来，真上去踢，而且踢的还真可以， 是， 而且踊跃度有的时候我觉得比一帮男孩还要高， 小学更明显。因为小学女生的这个从心理和生理发育上都优于男孩。所以我们校园足球开展的这几年其实最大的成效应该就是女生参与量的不断增加， 确实真的很明显。 确实是。 这一点上这是首先要鼓鼓掌，因为这一点上来说，咱们最现实一点说吧，你说世界杯的时候，你说您太太要能陪您一起啊，喝着啤酒吃着花生毛豆，然后一起看着球，那种感觉跟你自己一人独闷那种感觉肯定不一样， 就是有知音哈， 有理解，有理解。但是呢，说到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还想让王处再给我们解解惑，答个疑，就是在于因为校园足球确实现在一直在开展，而且呢大家也都想开展，但是对于比如像东西城的学校，他们现在想开展起来，我们都在想怎么开展，这学校面积就这么大，这足球场这个能有两个篮球场就不错了，这足球场哪来呢？就包括他怎么继续怎么开展，这件事儿咱们有没有教委的一个规划？ 其实这里边还是要谈，是有一个误区嘛，大家一谈踢球就一定想到是那个十一人制的 大场子， 大场子，然后呢两个队对着起来就踢，所以经常说踢球我们没场地。其实对于校园足球来说，它主要的是通过足球这个方式来传播一种体育的精神，来磨练孩子们这种意志和品质，增强这个集体主义观念，特别是学会规则意识。这个足球这个规则意识应该说还是得到大家首肯的，通过这个规则意识，它能够将来养成一个良好的守规则的品质。这个通过踢球有规则意识以后，过马路不闯红灯，以后这个遇着排队我们就认真排队，其实这些都是在体育运动中慢慢养成的。所以我们对于开展校园足球，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把精力放在这上面，特别是小学阶段。那么小学阶段他现在的这个在课程里边设置这个足球课，他也不是玩来了上来发一个球每个人 这个咱们就乒啷啷啷的对抗就踢。 嗯， 他更多的还是这个小场地嘛，现在这个有这个五人制的七人制的都在学校。 嗯， 其实这些都用不了太多的这个场地。 嗯， 大家就是经常触球，其实也不用过多的去教。 嗯， 就是经常的去摸球，大家去找那个里边那种感觉。 嗯， 他通过这个足球课就能解决一些这样的问题。 嗯， 那真正到了是外脚背还内脚背的问题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后边要有相当的这种特长的这时候再去告诉他这个。 嗯， 所以呢，真正这个场地的问题呢，其实不是真正制约校园足球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嗯， 这个 那您觉得因素是在哪儿呢？ 理念。 嗯， 就是理念，怎么看待这个足球。这个其实大家都很经常会说你这个足球是用脚踢的还是用脑子踢的，到底是用什么踢？ 哎，这很关键，踢生蛋诞生鸡呢？ 哎，对， 嗯， 这个其实这个从世界强国的很多这个情况来看，它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用脚就能够解决的事儿，它是一个全身的，包括大脑的这个运行、调度、指挥、身体的平衡协调，以直到它最后的这个技术能力很多。 嗯，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简单的就归到这个一 简单的 哎，大家看、 啊、 哎，经常会说你是不是这个踢球的料？ 嗯， 这个呢，大家当然了，是不是踢球料？这个天分确实重要。 嗯， 有一些人的这个平衡协调、速度、耐力，他就是 优于别人的 。但是我们开展校园足球的这个目的，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因素。重要的是培养大家一个热爱体育的爱好，让他将来我不去踢比赛，我们哥几个到场上这个去跑几圈，锻炼身体。他会踢。能够踢的还有那么回事儿，那么校园足球就是要为这个打基础，所以我们说校园足球对于中国足球的贡献力就是打基础保基本。 嗯， 那么具体的说，他谁能成为球星，谁能什么，那可能是后续另外的事儿。 嗯， 所以场地的问题是问题，但是真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还是一些大家对于足球认识的上的一些误区，一些理念。 嗯嗯， 包括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也是存在这样问题。 其实您说到这儿以后，我就想问一下赵老师，因为这些年其实大概是从2015年左右吧，这个我们校园足球蓬勃的发展一下就直接就起来了。那这样的一个3年的时间之后，您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学校来说，老师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八一学校现在咱们有外教吗？ 嗯，我们是在前年吧， 嗯， 跟荷兰海牙俱乐部 哦，情绪很厉害的海牙， 当时有一个合作 协议， 合作的一个协议，嗯，然后荷兰海牙俱乐部，那边派了2个青训的教练员在学校八一学校一年， 嗯， 就是带高中和初中的训练， 嗯， 其实是我们也想把国外最先进的理念和训练的方法给引进过来，然后我们去学习它。 嗯， 然后这一年，反正在一年这当中，我们接触了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嗯， 还有一种他们的理念， 嗯， 对我们来说启发也挺大的。 您觉得其中最颠覆性的，您原来是足球专业出身是吗？ 对，我是足球专业出身。 您觉得跟您原来那会儿上，您那会儿是体校吧？ 哎，对， 体校模式的。那您跟那会儿体校的时候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别呢？ 他们的要求是比较，最主要的是核心力量。 嗯， 他们的核心力量不像原先咱们要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是， 嗯， 比如说会安排一节课。 嗯， 他是咱们每节课的开始阶段都要做这个东西。 嗯， 他们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而且是他们在这种细节上的一些要求上是很严格的。 嗯， 比如说这个球传球的，看防守员在那边， 嗯， 你这球要往哪个角传？ 嗯， 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防守队员离进攻队员的距离有多远？ 嗯， 在这方面比较要求的比较细， 抠得很细。 对， 哦，那同时在足球理念上来说呢，他们。我记得那会儿，咱们请的最著名的一个外教米卢啊， 嗯， 那会儿在训练国家队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踢快乐足球，那是我印象中最深的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思路的传播。 这给我一个印象，就感觉好像国外的踢球的这些教练嘛，教练员们都是希望说能玩着就把球踢了啊， 但是不可能的。 对，但是后来我在经过采访一批这个我们的足球老师也好，体育老师也好的时候，他们给我传达回来的，包括私底下跟我说，就说其实足球应该是一项艰苦的训练的运动，快乐呢是心态，但并不是说你训练的过程都是这么玩着就能练出来。那在咱们的训练过程之中，那些比如从海牙来的这些教练员们，他们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这是我自身我感觉啊，他们说的这个快乐足球，其实是建立在自己的自信心，自信心，还有一个在比赛当中，他说的快乐就是你有了自己的技能和技术以后，在比赛当中你赢得比赛胜利了，这样他才能显出他快乐。 哦，对， 这是我的理解。而且呢，你这样快乐了，他才能更加深他对足球的兴趣。这是我的感觉，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其实练习这个参与校园足球，包括最开始我们推进校园足球，我自己在感受而且在猜测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代孩子大部分都还都是独生子女，都是80后90后00后，因为二胎从这个16年才开始啊，这个开始放开，所以呢这个独生子女呢，很多教育专家学者也都有共同的一个担忧跟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太独。太独呢就是心里没别人，永远呢以自我为中心啊，这是大家非常担心的。参加校园足球以后，我发现我得到的反馈是，所有参加足球训练的这些同学们普遍比不参加足球训练同学们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按北京话说叫特别有眼力劲儿。特别有眼力劲儿， 懂事儿哈 啊，就是能知道你需要什么，他能知道，而且呢，他不用你说，他会主动的那个送温暖到你身边啊，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想问一下这个魏谈麒麟，就是你觉得在你踢足球跟没踢足球之前，哎，你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 我从小学3年级， 3年级开始踢足球的。父母支持你踢足球吗？ 非常支持。 他们是足球爱好者还是专业队的？ 他们也不是，就是因为我热爱这项运动嘛，然后他们就希望我就是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特长，所以他们就支持我。 不怕你受伤吗？ 也会担心，但是就是还是会支持。 但他们平时会经常关注你的比赛吗？ 会，他基本每天都去看我训练。 每天都去看你训练。这种家长的支持力度还真是挺高的。我也想问一下这个赵老师，放到您这儿来练的这些咱们的学生们，然后同学们，他们的家长普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是愿意孩子去从事校园足球？因为之前很多的报道也是在说，说北京这边很多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走升学的通路啊，这个我们上大学，一说到踢球体育锻炼这些运动，一想可能都觉得这个独木桥太窄了，万一要是被淘汰了，你没有再回旋的一个余地了，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您问过这些家长们吗？是把他孩子送到您这儿来去踢足球？ 刚开始他们年龄小的时候，我感觉家长的第一个想法是想让孩子有一个好的身体， 锻炼身体， 锻炼变成一个好的身体。然后呢，随着这孩子的年龄的慢慢的增长，还有各项技术和技能的提高，家长的想法嘛，就没准会 变了。 对，就变化了，就想什么呀，我能不能通过我这个足球的这 一选一好学校， 选一个好的学校，然后慢慢升到高中以后能选一个好的大学。 对，这都可以理解， 现在这是理解的，这家长的多数想法都是 嘛， 对，都是这样的。对， 那这几年呢，我们现在的练校园足球以后，尤其是校园足球蓬勃发展了以后，尤其是练了以后，这些家长们对于孩子们的改变，他们有什么感受？ 其实呢，第一个参加了这个足球这个训练，第一个，这帮孩子原先比较自我，以自我为中心， 独嘛，就是我们来说。 但是呢，现在呢，慢慢的，他因为足球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项目，他有团队感了，好多时候就跟在比赛当中了，会出现一些好多的问题，但是呢，每个队员之间知道是相互之间的鼓励，遇见困难相互帮忙。所以呢，他们会很团结，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东西。 能够意识到我这是一个集体。 对， 其实说起来，我觉得，我们又聊到这个基础教育这段。之前曾经跟一位这个来自于美国的教育专家就聊，他说中国其实在基础教育阶段，说这个语数外好，那自不待言，这个全球基本上最好的语数外的这个基础学科的一个训练。但是他认为，其实中国的这种班级建设啊，其实是中国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最厉害的啊， 对， 基础教育阶段最厉害的就是班级建设。 对， 它有非常强的这种班级的凝聚力，有特别强的这种集体意识，然后有这种团队意识。但是实质上到了校园足球这里面来以后，它会更加强这种集体感跟团结感。我就要问这个魏檀西林啊，魏檀西林，你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过埋怨队友的情况？ 也有，就是会在一个处理球的问题上和他出现一些矛盾。 那这个时候你们是场上就要解决这些事儿，还是我们下来解决？ 一般就是这种小的矛盾，它不会持续，比如说也就一般就两三秒，然后呢，他就会有队员来跟我们说，就是要团结，不要埋怨，要多鼓励。 但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都还是要压制自己的脾气。 对，其实也就没有特别大的脾气，就是都是为了自己球队想要更加的更好一点，然后但是只是想法不太一样。 但如果要真是出现了一特别明显失误，比如后卫，那我就盯人漏人了，然后就让人渗透进去了，就是咣叽还让人进一个，那这种情况到比赛结束之后会不会冷他几天，我们这一帮人就不搭理他了？ 这是不会的。我们一般在场上，他出现这种失误的时候，肯定自己心里也会有一些生气，但是在嘴上说出来还是会鼓励他，就告诉他这球没事，我们再来，没事。 你看，这就是一个意识啊。就比如说，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没有什么足球的条件啊，那会儿都是篮球。真正比如说因为某个球投失了，然后导致比赛输的时候，是真的埋怨。真的埋怨，确实是没有像足球这种，就是更多人的参与进来以后，他这种彼此之间的补位磨合，他的这种协调。那篮球可能相对来说人数更少，那对抗更激烈，速度更快。那一个球如果是投失的话，真是一直在埋怨，那对于这个集体之间那种团结感啊，可能会有所损伤。 还有一点，主要是什么呀？你埋怨对方了，比如每个队员他都不想失误。他失误了，其实他心里也比较 憋气， 你再一埋怨他，没准到后面他发挥会更不好，他会赌气的去踢了。所以，但是你要给他多鼓励呢，他心态又不一样了。 那在团队意识这上面来说，作为咱们学校来说，会主动的去训练他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帮助他们去建立这种团队意识呢？ 就是在平时的训练，还有比赛，还有出外的训练和比赛当中，点点滴滴。一些小事上就能让他们团结起来，比如说有的出外比赛的时候，有的队员受伤了，他吃饭吃不了了，那这是一个集体，那就会有队员给他打饭，去照顾他，对吧？还有的队员，比如说病了，对不对？同屋的老师是会去盯，但是同屋的队员呢，会随时去照顾他，喝水啊，吃药啊，到点了没有？这就是一个团队嘛，我觉得。 就是其实我们原来在家里的时候啊，都是自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家里边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都想不到，当自己的孩子进入这样的一个集体之后，这个孩子的坚韧度，然后包括他能够意识到这个集体观念，包括他自理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对 啊，家长担不担心那会儿比如说拉出去集训的时候， 你要说家长不担心，那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会，人家不会表现出来，但是呢对不对？ 对， 这是不可能的。然后但是呢，随着慢慢的出去比赛的次数多了，慢慢家长他也适应了，而且他还有一个反馈，会去问孩子怎么样啊，怎么样，肯定孩子回答都是积极的一方面的东西，对不对？ 对， 所以家长会慢慢都就会放心了。 好，第二时段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在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继续聊聊北京的校园足球将会如何发展，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届世界杯日本队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尽管最后非常遗憾的输给了比利时国家队，但是呢他的整个的校园足球体系建设，包括他的青训体系建设，也是引起了我们很多人的注意。那么究竟这种国外的这种先进经验是否适合于我们北京的校园足球，我们将会继续有请我们的嘉宾们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会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气温有所回落，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开放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体育老师赵鑫赵老师，以及来自于81学校的运动员代表，初三马上升高一的魏谭西林。刚才在第二时段的结尾，我们留了一扣，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日本队啊，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优异。好多这个足球界人士也好，包括我上一些这个专业足球论坛，这些网友们就在聊，说是不是我们未来就得跟这个日本这边多学学。我也想问一下王柱，您看这届世界杯这日本队的比赛 了 吗？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日本的这个他的校园足球的发展，我们还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在北京在这个起步的时候，其实我们研究的就是日本的那套校园足球的体系，青训体系也研究他的，而且我们第一个请来的外教汤拜尔，就是从日本请来的。这个应该说我们还是对他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和分析。一个呢，他的这个校园足球的模式啊，跟我们很相近。因为他确实是真正在校园里开展的。你要是这个问题要是问巴西人，巴西人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校园足球。 我们在街上踢的。 对，我们都在马路上踢，而且我们会见什么踢什么。所以呢，你跟他说这个他搞不清楚。你要是去德国跟英国或西班牙，他呢更多的是跟你说俱乐部的青训的问题。所以他对于学校的这套东西好像不是那么十分的强烈。所以日本呢跟我们非常的这个相近。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同纬度的国家，气候条件都比较相近。第二个人呢， 体质 人种体质都比较趋于，也他也不算那种高大威猛型的，他跟我们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对不对？但是他的这个可能在这个方面比我们中国在青少年校园足球方面他发展的时间比较早，他跟欧美学习的比较早，他呢现在无论是从体制和机制上，还是从这个系统性科学性上，可能都超越，都在我们走的很，所以我们一直都把日本的这个校园足球和青训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这两年的学生的这个优秀队员的训练都是放到了日本。而且呢，我们现在正在翻译他的相关的教材。我们马上组织了一个教师的培训，也放到了日本。实际上应该说我们这个在这一个点的关注上是和广大的这个球迷和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在这些方面的判断还是一致的。 其实这一点上也是让我们能够解决很大的疑问，因为日本跟我们还有一些很相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高考升学压力也很重， 是基本都是一样的。对， 也而且他们的技术条件也非常好啊。 对， 所以呢，跟我们确实非常的相像，尤其跟北京，我觉得是更加相像。 是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如果要是能够在北京推广这种日本的这种校园足球，那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都在学校里搞之外，我知道他们其实本身在俱乐部好像也是把这个手伸到了学校里面去。 是他的这个体系啊， 建立的比较完善。 嗯， 它是这个政府， 嗯， 社会跟学校这个联动机制比较好。 嗯， 它的俱乐部呢，实际上没有干扰学校的正常的这种教育教学。 嗯， 实际上它是在助力。 嗯， 甚至很多专业的一些东西就由俱乐部来完成的。 嗯， 所以他的那个这个日本的这个足协，不管是到省一级的，到市一级，到学校的，这个他的足协都专门有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委员会， 哦， 都专门有人研究青少年这些事儿。所以呢，他的应该说在这个社会这个和学校政府之间，他们这个联动这种体系建立的非常好，而不是单打独斗。这一点我们现在也捕捉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北京的校园足球，我们也提出了这个政府主导、社会助力、学校自主发展的这么一个模式。现在看来，校园足球的发展单是关上起校门自己搞，死路一条。 嗯， 必须要 社会力量， 哎，把这个大门打开， 嗯， 让这些手互相的拉起来， 嗯， 然后才能够让校园足球能够发展形成一个合力， 嗯，一个棚 当不了裁判，那裁判一定是要跟足协谈这个问题， 嗯， 是吧？再一个，我们的教练员的培训，我们的体育老师只能培训我们体育老师， 嗯， 教练员的培训，包括赵老师他们要去参加D 级的、C 级的、什么 B 级的、A 级的，那都是人家足协， 嗯， 一定要足协来干这件事儿， 嗯， 所以这样分工有责， 嗯， 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都上手干这个各自干各自应该干的事儿，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聚力。 嗯，其实也是集合了我们北京的体育教育各方面的力量，然后一起来进行校园足球的这项运动。 嗯， 我记得之前在跟一位就前国安队的一个球员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说到日本的一个青训，他为什么好，而且就是能起来？他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他说是现在日本那边的教练员，尤其在基础这一段，有大量的优秀教练员。是一些就是相对好像是 C 级以上啊 B 级的这样的一些教练员，然后杀到了青训的第一线，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培训。其实就跟刚才王叔说的，其实我们现在可能急需更多的好的教练员在我们的普及阶段去给我们小球员进行规范性的。 但日本的那个很多的教练员都是亚足联的 C 级证的持有者， 嗯， 所以他很多的把这个心思都扑在了这个青少年的培养上。其实这个思路是对的， 嗯， 而他的这个路数呢，跟我们可能又不完全一样。我们很多的职业俱乐部，他自己建立了很多他的这个青训的这个体系， 嗯， 他是从他那儿拔起来的。但是呢，日本的这个呢，他既在他那个体系里拔，同时他也在大量的学校里边 铺点儿， 外铺这些东西。他更多的还是他那还真是普及程度比较高，我们看了以后也挺受启发的。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想问一下赵老师，您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咱们我现在有一孩子男孩啊，倍儿想让他练体育，就让他练足球，那您觉得是不是就要找到这种比如说教练员都是高水平教练员的这种学校或者是俱乐部训练会比较好，还是说其实在最开始普及的时候，普及兴趣的时候没关系？ 我觉得是普及的时候呢， 嗯， 主要还是要孩子先把他的兴趣培养好， 嗯， 得让他先喜欢。 嗯 嗯， 你这孩子要不喜欢，你给他送到哪个高水平的教练员，他的心思没在这练习上， 嗯， 也没有用。但是他如果要喜欢了，他自己会去琢磨。 嗯， 是， 他也会琢磨。现在好多孩子什么呀，玩游戏。 嗯， 你玩游戏，那就说明他是喜欢， 嗯， 他才会去想我这一关怎么过呀。 对，那也没有教练员教， 那也没有教练员 自己查攻略就可以了， 对对，查去了。但是他如果是他喜欢足球了，你如果再有一个好一点的教练的一个引导， 嗯， 那他会更快的去提高。 嗯，所以就是在最开始阶段，其实不要过于要求，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啊，都必须得足球专业的啊，不用要求说我必须得是拿到了某某某某证才是一个这个能把孩子的足球兴趣培养起来，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时候是老师能够讲基本的规则，然后能让孩子们踢起来，这才是最关键的，玩起来，踢起来。那么在这一点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足球的一些游戏，或者说这种东西来推广到我们的学校之中，会对孩子的兴趣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呢？ 所以就刚我刚才说的嘛， 嗯， 现在足球进校园以后， 嗯， 每个我们学校每个年级都得要上足球课， 嗯， 而足球课当中呢，就会掺杂一些，比如说足球的游戏的一些练习， 嗯， 这样主要就是培养孩子的兴趣。 嗯， 这样如果你都是那些比较 技术化的 那种练习，孩子的兴趣他培养不起来，所以在里头有一些游戏的加在这里头了， 嗯， 他没准能让孩子呢就更好的去喜欢足球这个项目。 嗯，他有的孩子呢喜欢奔跑，而那射的还真是好， 嗯， 他那个脚法呀，脚的感觉真是好，但是他就是不愿意跑，嗯，他就愿意在这儿，那可能呢他经过射门他有兴趣了，他也就去跑了， 对， 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设置很多的这种环境跟情景来吸引他们参加。 嗯，也是想尽办法让我们的孩子们更多的去投入到运动中来，锻炼身体，培养团队意识， 嗯， 然后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爱上足球运动。也许将来你并不是不能成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我们可能不能像欧洲一样拥有一二三四五六级联赛， 嗯， 然后让每个孩子都能有这种联赛去参加，但是至少我们将来在中年以后，我们其实是有一项爱好的，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中年男人啊， 嗯， 咱就说中年男人他是没有爱好的。 嗯， 你说到这个休息就回家躺着， 嗯， 他们不能说我约几个朋友咱们踢个球去，打篮球踢个足球，好像都没有了。 嗯， 这是一个其实很可怕的事情。 实际上现在我们这个比赛的体制，四横四纵的这个比赛体制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 好比说小学初中， 嗯， 这个高中大学，然后这个班级校级、区级、市级，现在八一中学就有班级赛。 嗯， 这个很多这个班级，要不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校园足球的联赛是世界最大的联赛。 嗯， 我们有时候一踢参赛队就几百个队一块踢。 对， 就不停的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联赛这个从去年开始采用主客场了。 对， 到后边， 嗯， 那又增加了很多的这个环节。 嗯，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增加了这种踢球的次数。 嗯， 同时我们也为这个不同等级的孩子设了很多， 嗯， 你看我们坚持了三十年的这个百对杯。 嗯， 它实际上就是大家自由组合在一块的嘛， 对， 什么样的人凑在一起，我们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搞的那个 梦想杯 那就是无门槛儿， 嗯， 反正你们几个人会不会，你们凑一起说凑够了五个人， 嗯， 再约五个人你们就开赛， 嗯， 咱就踢起来就完了。 嗯， 所以这个比赛的这种设置，为不同的孩子这设置这种比赛，其实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其实您谈到这个梦想杯，这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承办的一档杯赛啊。 嗯，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梦想值，我们也并不是角逐名次啊， 是 名次对于这个杯赛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嗯， 更多的是参与度，大家参与进来，喜欢上踢。比如，尤其是比如说像这个魏檀西林，可能有一些我们的队友啊，到了初中升高中了，四散各校了啊， 嗯， 这有因为中考的原因等等，四散各校了，没关系啊，这个将来想一起踢，你可以来到梦想杯来。这个大家，你是在八一的，你在人大附，你在北航， 嗯， 没关系，走过来一样可以踢这个比赛，这就非常的好，让大家有 机会。今年呢就是这样，百对杯， 嗯， 八一高三的毕业的， 嗯， 好多也是有出国的， 嗯， 有上外地的， 嗯， 哪儿都有，他们自己组了一个队， 嗯， 今年打的是最后打的。第二名亚军 哦，成绩真好， 嗯， 啊，嗯，但是很快乐，因为这就真正意义上解决了大家快乐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一起踢球，不是真的说到最后这种自由组队啊，不是说我非要争一个你死我活，争一胜负。因为你说我这个为了拿成绩，好啊，那我爸有钱，我去把 C 罗请来跟我组个队参加一个， 嗯， 没意义，没意思，就是跟自己发小、好朋友，咱们一起踢一场。 嗯， 然后踢完了以后咱们出去撸个串，那这一起聚一聚是也很快乐的， 这个就是上升到热爱层面了。 是的，这个就是其实是最终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是的， 嗯，但是呢说完了效果，说完了梦想，问问赵老师，就是咱们校队的孩子们成绩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成绩？ 我感觉啊， 嗯， 这个踢足球影响学习， 嗯， 不能这么片面的去说。 对， 为什么呀？没准有的孩子喜欢足球，对吧？ 嗯， 他没准会更调动他的学习的积极性。 嗯， 像今年我们高三的， 嗯， 有两个同学， 嗯， 足球队的， 嗯， 一个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嗯， 一个被清华大学录取 了。 还有一个被北京农业大学录取了，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对，中国农业大学。但这你说明踢球不影响学习， 嗯， 他要影响学习了，他怎么能还 能考得上 那个分数呢？ 而且人家学校不是说你这个因为你足球厉害我就把你招进来， 对， 是有门槛的， 对，有分数的， 嗯，有很高的门槛的。而且我从我之前的采访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就像之前这个王处跟那个赵老师说到的，其实足球到最后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身体的或者技术的比拼，是一个头脑的比拼。 对， 你就看 C 罗那天来啊， 嗯， 就是他的这个为人处事，包括他的这个情商， 嗯， 我觉得还是很高的。 嗯，他会很会跟你这个互动和配合，嗯， 对。其实他根本不懂中文，但是呢，他一从你的表情，从你 的 动作，就能感受到接下来我该干什么。 对， 绝对不是一般人啊。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呀？踢球，我感觉， 嗯， 你必须得有知识。 嗯， 你知识有了，你对足球的理解，他都会加深。 对， 嗯，魏檀希，您你这个学习成绩怎么样？ 嗯，我这还算挺好的吧。 啊，这不谦虚啊，这怎么样？现在，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你的学习？ 嗯，我觉得这不会影响我学习，反而就是因为踢球，然后学会了这种遇到困难不能放弃，要拼搏，要进取这种精神。 但是实话说啊，就是现在我们也都知道，尤其在海淀那边，好多时候周一到周五学校上课，周六日课外补习班开始辅导班上起来，或者请家教，踢球一定会占用你的一部分学习时间，这是避不开的。那么在这个占用之后，你怎么给他补回来，把课内的功课？ 嗯，他有时候比赛的时候会占用一些上课的时间， 嗯， 然后我就会在比赛结束后回家之后，有时候我会自己看看书， 嗯， 然后通过微信给班里同学发一点那个信息，就问问他们今天讲什么了， 嗯， 然后一些同学也会就给我回复他们就是老师讲了什么，然后要有什么重点的要我来了解。 嗯，其实这个是咱们学校老师也会督促他们吗？比如说 也会，因为等到他到了班里， 嗯， 他们也会主动的去找老师 补课， 去问一些他们不明白的知识， 嗯， 然后呢，老师会给他们及时的给他们讲解， 查漏补缺。 对， 其实，在这一点上，相当于是课任老师，比如说像这个语文、数学、外语啊，这些课任老师跟咱们体育这边，其实平时也会有一定的沟通吧， 都要有沟通的。 嗯， 这是必须要有沟通的 啊，所以就是也会协调一下同学们这个时间， 对。对 争取不耽误孩子们的这个课内学习。 对， 那如果要是有一些错开的课程，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占用课上的任何时间的。 哦， 嗯，他们的比赛一般都是在周六和周日。 哦， 课后 一般的是课后。 哦， 是在这个时间六日，但是他们没准是有个别极个别了会。但是不是北京市的比赛或者全国的比赛，那种这个时间段是不在，那是很个别的了，是吧？ 嗯，哦， 所以它校园足球和其他不一样，它为什么起一个叫校园足球呢？它就一定是在校园里边，校园里边是以学习为主， 嗯， 所以这个条主线它是不会放的， 嗯， 所以它跟那个体校啊，跟那个俱乐部的那种 兴趣 不一样，那都是 不 一 样 的， 嗯。 所以呢，我就说到这儿，为什么现在家长们逐渐，我身边也发现了，逐渐愿意让孩子们，甚至不是在校园里边参加一些足球俱乐部的这个锻炼，足球锻炼，咱们不能说青训了，因为他远远达不到青训的级别。 嗯， 足球锻炼，我觉得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在于发现，其实足球这项运动并不会阻碍孩子们的学习，反而会促进他们的学习。我觉得 是的， 这一点上很重要，因为你想。这个念头大脑的学跟你精力充沛的学， 嗯， 状态肯定 学习也是一个体力活， 真是， 所以他也得需要体力，对吧？你这个身体好了，有氧运动好了，他将大脑供养足，他也有促进他的这个智力的这个发展。 对， 所以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句话实际上是应该说是一个不成立的一句话。 对， 对， 其实是到了什么样的运动到了后期， 嗯， 其实拼的都是大脑。咱们就 是 想邓亚萍， 对 吧？乒乓球，你说真的是技术吗？技术当然过硬，但是一定有头脑。 而且呢， 其中 凡足球运动员， 嗯， 没有几个头脑不聪明的， 是 真是这样。嗯，尤其踢到咱们最后职业队啊， 嗯， 这个个其实那个 至少反应你不能差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而且大局观等等， 大局观各方面， 其实都是这样的。